98新闻台 FM98.1， 欢迎收听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11点到12点播出的名医昂课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蔡慧月。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主题哦，是有关于 B 型肝炎的治疗。那我们邀请到的是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的执行长杨培明教授来到节目当中。杨教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今天呢，我们这个原本的这个主持人施伟他没有办法来哦，也是蛮临时的，因为呢前几天有一位这个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啊，就回去说得了 A 流，那这个施伟呢也很担心说，哎，他因为他近距离的访问嘛，哈，怕会不会他也因为他今天觉得哎有点这个 发烧 的感觉哦，不太舒服，他也担心自己是不是也被传染了 A 流，怕来到这边哦把病毒传染给这个医师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同事，所以他今天就临时请假找我来代班。那我今天一进到电台呢，从那个柜台走进来，我发现，哎，怎么每个人都戴着口罩？进入录音室也是每个人都戴着口罩，让我觉得，我是不是深入疫区了？所以刚刚这个教授有特别提醒哦，就是过年前这段时间， 前后 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流行性感冒的这个传染，是不是？ 对，高峰期 ，所以现在要去接种这个疫苗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不过接种疫苗本身不是说保证一定不会得到流感，只是说如果得到的话，发生重症的机会会大幅减少。 所以现在 A 流，如果你一旦筛检出来，然后进入这个积极的治疗的话，其实很快就好了。 对，一个礼拜内大概就好了。 对，所以呢，不过我们还是要好好保护我们自己啦，尤其这个紧接着而来哦，这个过年嘛，大家都希望能够快快乐乐的过年， 好好玩一玩 ，热热闹闹的跟这个家人团聚嘛。我们也不希望，哎，这个吃年夜饭的时候，突然就一个人戴着口罩，这样好像不太好哈。好，我们今天呢来聊聊这个 B 型肝炎的治疗。为什么要特别聊一下 B 型肝炎的治疗？因为呢，这个C 型肝炎哦，这个全口服的新药已经问世了嘛。有高达99%的根除率，所谓的根除就是你就好了， 就是体内的病毒被消灭了。但是肝病是不是好了，还要由医师来判断，所以还是要定期追踪。 是，所以就算说这个已经呢发现你的这个 C 肝的这个病毒已经根除了， 是， 但是还是要固定回诊追踪齁。那但是呢，对于很多 C 型肝炎的病友来说，他们就觉得哇太好了齁， 我已经如释重担。 对对对。但是呢 ,B 型肝炎的病友就想说，那我们 B 肝有没有这样子的药也可以把我的 B 肝病毒给根除掉。那我们首先来问一下好了，因为我觉得包括我在内啦，我都觉得到底什么是 B 肝什么是 C 肝啊，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好，B 型肝炎病毒跟 C 型肝炎病毒齁，都是病毒，都是我们眼睛看不到，在显微镜下才看得到，但是这两种病毒进入人体以后都会在肝脏里面肝细胞里面生根，都有机会。好，那么两个生根以后的存在的位置不太一样。B 型肝炎病毒会从细胞质一直深入到核心细胞核里面，甚至到我们的染色体里面。然后 C 型肝炎病毒呢只会在细胞质里面。所以呢在这样的原理之下，我们的药物就有机会把 C 型肝炎病毒给它消灭掉，不要让它在细胞质里面来复制。然后 B 肝呢，因为它随着时间增长，它慢慢深入到核心，所以你要一个药物从血液到肝细胞的细胞质一直到细胞核，能够把病毒呢根除，显然要花很大的力气，所以难免会伤害到肝细胞，所以这样的药物呢不容易研发。不过告诉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是，经由各种机制研发的药物，在未来的10年之内，有机会 进入临床，也就上市、哦、上市以后我们的 B 肝病友就有机会也一样，他的体内的 B 肝病毒可以根除。 是哦，这是一个今天教授来带来一个好消息哦，大家稍微这个，如果您是这个 B 肝，应该讲慢性 B 型肝炎的这个感染者的话，你们稍微耐心等候一下，可能十年甚至会更快，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医药发展非常的快速，说十年搞不好五年就发展出来了，所以大家再耐心等候一下齁。那我们接着就要来了解一下这个 B 肝，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其实新生儿啦齁，这个小朋友都会接种 B 肝疫苗嘛齁，那但是还是有人会有 B 肝带源，那可能就是三十几岁以上的人， 的成年人， 成年人他们比较有可能会感染 B 肝， 对， 或是有 B 肝带，是 B 肝带源者， 对，主要是慢性感染者。那在三十五岁以上的成年人，在台湾，大概有15%-20%。 哦，比例相当高， 五位到六位就有一位， 五位到六。 六位就有一位是 带源 B 肝病毒慢性感染，就是带源的意思。 哦，已经慢性感染就是带源的意 思。 对对对。 那它对我们生活会有影响吗？如果我有 B 肝带源的话， 大部分是没有影响，所以你根本一辈子可能不知道自己是 B 肝 带源。如果你没有去检查，你根本不知道。 对对对，因为大部分没有症状。那么确实很多人可能不会到肝硬化肝癌的地步，问题是 B 肝带源的病友谁会往慢性肝炎肝硬化肝癌这个慢性肝病三部曲走，是没有办法预料，所以我们每一位带源都要定期追踪，了解自己的病情。 可是刚教授也讲啦，只要你不去检查，你可能终其一生不知道你是带源者。 对，但是他可能默默的就变成肝硬化。 哦， 有一天你发现的时候是可能是有腹水跑出来，或者是吐血，血便，也就是说已经有肝硬化的并发症出现，甚至呢可能体重减轻有肝癌的这个情况出现，那这个时候病入膏肓，那么大概治疗治愈的机会就减少，所以对生活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我在这边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会发生在几岁是不一定， 不知道， 可能三十几岁，可能四十几岁，那我们可知道三四十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正要打拼的时候，这时候突然发现已经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呢对不管个人还是家庭其实都是很大的一个损失，而这个明明是可以预防的，最重要是可以预防它的发生， 所以说这个 B 肝带源什么时候会不会变成这个慢性 B 肝， 对， 会不会变成肝硬化甚至肝癌，不知道， 对， 对， 那什么样的人什么情况之下会转变做这样子的转变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所以就是要小心就对了， 对，就第一个哈，要先知道自己是不是带源，那这个很简单，只要抽血，抽血检验，如果你符合免费的情况，就免费，如果需要自费其实也不到300块台币，抽个血检验就知道我们体内有没有 B 肝病毒存在，那知道以后呢就是要定期追踪，如果假如不幸是一个慢性 B 肝的带源者，我们就要定期到医师那边抽血做超音波，其实并不是很复杂，但是呢就是每隔一段时间，那这个时间多长多短看每一位 B 肝病友的病情，由医师来决定， 那什么样的条件符合免费这个检查的， 比如说这样子，我们做健康检查，不管是在新生入学或者就职的时候发现肝功能异常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时候我们健保就可以给付检验 B 肝或 C 肝的这些病毒标记，来看看是不是 B 肝或 C 肝病毒造成的肝功能异常，这个就免费， 是， 那另外的就是捐血，我最近不是血荒吗， 对， 对不对，所以捐血他就验有没有 B 肝或 C 肝的感染，因为这些是不能输给我们病友的，这个血就只好做研究用，不能输给别人，所以他们一定要筛检， 这是另外一个管道。那第三个管道就是我们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或者其他的公益团体有时候会做所谓的筛检活动，免费的筛检活动，但这个就没有办法预期一定什么时候。 不过我们在这边要呼吁这个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爱心要捐血的话，是爱心哦，要去捐血帮助别人，不是说我为了要去筛检我有没有 B 肝 C 肝才去捐，千万不要抱着说我就去检查看看，我这个透过捐血的方式来检查，这是不好的齁。我们还是说抱持着我们希望帮助更多人的这个心去捐血。那另外就是那如果我有一些公司嘛，他们会定期做健康检查齁，但是都是比较基本的，他们有检测出来说我肝指数正常啊。那就能代表说我不是 B 肝带源吗？ 当然不行。 不行。 因为 B 肝带源有很多种状况存在。其中一种叫做健康带源。健康带源的定义，第一个，肝功能完全正常。也就是发炎指数 GOT, GPT 呢完全正常。第二个，超音波也正常。那唯一跟一般人不一样，就是可以测到 B 肝的表面抗原是阳性。所以这是唯一的差别，也没有症状。所以这叫健康带源。那也可以到慢性肝炎，就肝功能发炎指数高高低低，可能持续或者是断续的高高低低，然后肝硬化肝癌。所以呢每一个人情况真的差异很大。 是。 但是共同的特点是大部分是没有症状。所以这个大家容易疏忽。 所以说你不要看说我健康检查报告上面写说这个肝指数正常，你就忽略了你可能是 B 肝带源的可能性。那所以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还是说我只要是30岁以上我就要去主动的检测我这个是不是 B 肝带源者吗？ 对，我们是比较建议没有打过 B 肝疫苗的世代，也就现在大概是32、33岁以上的这样的比较在台湾算是中生代到老年人，应该主动去检验看看。那另外我刚漏了一个，就是我们国民健康署有所谓的成人健检。成人健检呢是40岁以上到65岁每3年一次，65岁以上就是1年一次。那也有老人健检。 是。 那么在民国100年开始，从那一年开始，年满45岁，其实算起来也就是民国55年以后出生的国人，他年满45岁做成人健检的时候， 是免费的， 可以验一次，验一次 B 肝病毒的表面抗原跟 C 肝的抗体， 是， 验一次。 那如果我检测出来我没有带源？ 那理论上 一辈子之后就不会再带源了。 成年人 B 肝假如得到的话，健康的成年人绝大多数是可以把它排除掉。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大家觉得就不需要打疫苗其实我们最担心的是万一擦枪走火，也就是说得到一次 B 肝病毒的感染，在成年人他万一发生猛暴性肝炎，就可能需要换肝，那这个还不如先预先打疫苗，来得轻松，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如果我是一个成年人，那我去做了抽血检测，我也没有 B 肝带源， 从来没有接触过 B 肝病毒， 对， 那可以考虑 也不是 带 源，我还是要考虑一下，我是不是要打这个 B 肝疫苗？ 对 ，B 肝疫苗要打三剂 、啊，6个月内打3剂， 是， 自费大概是1200块。合起来总共 1200块不多啦，为了自己的健康是。那我们再来讲到说这个 B 肝的治疗，所以像 C 肝是已经有新药问世，让这个有 99% 的根除率嘛。 对。 那 B 肝目前的治疗方式是什么呢？ B 肝其实一样有打针的干扰素，也有口服的药物。口服的药物呢，事实上到目前有5、6种。但是现在比较常用的是2种到3种、所以呢口服的药物其实副作用很少很少，只是说大家最感到麻烦的就是到底要吃几年不知道其实我们如果想到高血压糖尿病，你这个药物能够不停掉不用吗？其实也是常一辈子要用、 对。 所以呢 B 肝的药物呢其实副作用很少，那大家只为了一天吃一颗药物 那么控制病情就不想吃，是有一点因噎废食。不过呢，不是所有的 B 肝代原都一定要吃药。 嗯哼， 像我刚刚讲的健康代原，事实上是不必用药的。 嗯哼， 就是只要定期，可能每半年到医师那边报到，抽个血做超音波就可以了。 嗯，是，那比较怕的就是有传染性的吗？ 传染性齁，就是看你体内的病毒量。 嗯， 我们有另外一个标记叫做 E,ABCDE 的 E,E 抗原。假如我们一个 B 肝带原者抽血检验 E 抗原是阳性，那么它的传染性比较高。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即使你周遭有 B 肝带原，它也不会在日常生活包括饮食轻易就传给你。 嗯哼， 通常是透过跟血液或体液有关系的方式，比如说输血， 是， 或者是性行为等等，这样子才会传染。 嗯， 日常生活手的接触啦，筷子这样夹来夹去，传染的机会是可以说是没有。 嗯哼， 哦，所以其实我们 B 肝带原呢，传染率主要是我们刚刚讲的，不能有一些跟体液有接触的行为。 是， 那若E抗原阴性，表示我们在血液里面的病毒一般来说是比较少，那传染性就比较低。 嗯，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过去妈妈怀孕的妈妈带原的妈妈，她在生产的时候有可能把这个 B 肝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是， 假如妈妈是E抗原阳性，新生儿会得到感染的几率，而且变成慢性带原的几率高达 90%。 嗯， 如果妈妈带原的妈妈的E抗原是阴性，会传过去的机会只有 5%-10%。 嗯， 所以这就代表这个传染率的高低。 嗯， 那这个是跟血液有关系，当然现在新进的还有病毒量的检测等等。嗯，所以呢，我们 B 肝带原者，我们刚才讲传染性是主要是体液的接触，如果一般日常生活大家不用担心。 嗯，那刚刚这个教授提到了，就是这个怀孕的妈妈嘛，如果发现自己感是这个带原者的话，那还是有机会会传染给这个宝宝嘛， 新生儿。 那有没有办法说，哎，服用什么药物 对 阻绝我把 B 肝带原传染给宝贝呢？ 对，过去没有药物的年代， 嗯， 我们就是靠这个新生儿一出生就打 B 肝疫苗。 嗯， 那么这大概 90%可以阻绝，但是还是有10%呢不幸还是变成带原。 嗯， 所以呢现在就是像我们主持人讲的，我们发现到了怀孕的最后那一个阶段，也就从第28周开始到生产， 嗯， 这最后的这阶段如果血液里面的病毒还是很多，我们在台湾呢假如还超过100万国际单位以上，现在健保是可以给付刚才讲的口服的药物， 是 把这个妈妈血液里面的病毒给她压制到测不到，这样在生产的时候就不会传染给新生儿。 嗯哼， 所以这个是， 所以它会传染给新生儿是在生产的那个阶段，那个 不是在怀孕，怀孕过程其实传染的机会很少。 哦， 哎， 嗯哼，就是生产的那个过程， 对对，因为会。我们都知道会流很多血， 对， 新生儿也会有伤口等等。 哦，原来是透过这样子传染的。 对对对， 那再回到我们治疗的部分，刚刚这个教授有讲到啦，有口服跟注射嘛。 对， 那但是口服可能要一段时间啦，齁。 哎，对，要不知道几年。 不知道几年。就是你要服药然后不断的去追踪检测。 对对对 对, 对。 那注射呢？ 注射它是有一定的时程跟一定的效果。 嗯， 也就是说比如说平均服用一年，不，打针一年， 对， 那么有效的几率，有效的意思是把病毒控制，然后不打针以后它还是可以维持在稳定的一个状态。 嗯哼， 这个叫做有效控制。 嗯， 那么大概几率是三分之一。 嗯， 三分之一。那么我们现在目前我们比较常推荐的是特别是年轻的 B 肝带原的病友， 嗯， 因为有考虑到怀孕，我们在怀孕的时候是尽量不要打针或吃药， 嗯， 所以呢，在怀孕前或者准备结婚前，如果是 B 肝带原又需要治疗的时候，先打针， 嗯， 那只要大概一年，那有效就是有效，没有效就是没有效， 嗯，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机会， 嗯， 那万一没有效的时候，那么就顺其自然。那么等到真的需要用药的时候还是用药。 嗯， 那这个用药呢，什么时候需要用药？可能在怀孕前，可能在怀孕中，可能在怀孕后。 嗯， 但是还好现在的药物呢，比如说常用的贝乐克或者是惠利妥，特别是惠利妥对于胎儿发育的影响大概相对的是少。 嗯， 贝乐克比较不确定，但至少有一个惠利妥，这样的药物。 所以你们医生在这个治疗这个B肝带原的这个方法里面，你们会先选择注射再选择口服吗？还是 特别年轻的一代？ 哦，对， 只要你根本不考虑怀孕，比如说四十几岁五十岁的B肝病友，我们可能就说好，那你就服药好了，很简单，一天吃一颗这样子。 是，那对于这个大家会担心有副作用吗？尤其听说以前的药物像干扰素之类的，会导致什么掉头发啦、起疹子啦，就是皮肤过敏之类的。 对， 现在的这个药还会有这样子的副作用吗？ 干扰素基本上它的副作用是有，但是没有大家传的那么可怕。其实大家传干扰素可怕是因为在C肝，它同时要合并雷巴威林才会把副作用加强。但是在 B 肝如果单纯只打干扰素，其实只有前面刚开始可能有一点发烧像感冒一样，掉头发很少， 是 体重减轻也很少，那么至于说起疹子这些其实都不多，可是大家传来传去就很害怕， 就觉得好像这个什么药物会有很多的副作用，导致大家就觉得那反正我 非常抗拒， 对，非常抗拒，反正我也没有觉得有身体不舒服，又不会传染给别人，那我干嘛要去治疗呢？ 对， 但是大家不要这个忽略了后续，如果你长期都是这个样子，有可能会引发后面的这个慢性 B 肝炎，然后这个肝硬化甚至是肝癌的问题。但是我们前面也讲了，谁会导致这样子不好的转变不知道， 不知道 几岁不知道，什么情况之下不知道，所以都是就是把我们自己自身你的免疫系统弄好，让自己的这个非常健康，就阻绝了这些危险因子。 对，要定期追踪， 定期追踪就不用去担心了。 对，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这个广告过后回来呢，我们会开放 call in 听众朋友呢，如果有任何关于 B 肝的问题，或者是任何这个肝脏上面啊，怎么保养肝炎上面的问题，想要请教杨培明教授的话，欢迎 call in 进来，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02-8369-3398 02-8369-3398。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名医昂扣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的执行长杨培明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聊的是有关于 B 型肝炎的治疗。听众朋友呢，如果有任何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任何肝脏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杨培明教授是这个非常专业专精在这个肝脏的这个防治，肝病的防治上面，所以您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关于肝脏上面的问题想要请教这个杨培明教授的话，欢迎 call in 进来，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02-8369-3398 02-8369-3398。首先我们就先来接听线上麦先生的电话。麦先您好。 喂，你好。 嘿，请说。 那最近就是觉得比较容易疲累啊，然后就是会想睡觉那种感觉，那是 不是 肝脏有问题呢？ 好， 大部分不是，不过如果不放心，就是抽血验这个肝脏发炎指数，GOT、GPT。 可能这个麦先生要先检查自己最近的作息怎么样， 对不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突然我最近非常疲倦，不知道是什么，怎么回事？我这个因为最近病毒又这么多啊，然后又有各种消息啊，就是说有什么什么企业家突然怎么了，大家都会很担心， 压力很大， 非常会注意这个身体，这是任何一方面细小的变化，我觉得这是好事啦。 对， 等于听听你自己身体在讲话， 对， 他们告诉你的警。所以这样子是好的齁。好，继续我们来接听古太太的电话。古太太您好。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我现在70岁啊，我是 B 肝带原，年轻的时候就有，但是后来我去治疗以后，那个他就没有发炎了。 GOT 我每6个月去检查一次追踪， 都正常， 都正常。但是我在年轻的时候治疗中间，曾经去抽过那个抽穿刺，他说我有中一点点那个不平滑，就有点、 哦、有点纤维 化，纤维化。 对。 那现在他好了以后，已经是健康的代元。他肝脏会回缩，会不会好一点？ 如果纤维化的程度不厉害的话，是有机会消失的。但是已经到了明显的肝硬化，要退回到正常是比较困难。不过这个要请教医师，看看他做超音波哈、哦、等等，这些看起来现在跟过去有没有差别？ 是。那刚教授讲到说肝硬化的部分嘛， 对，哦、 就是一旦你肝硬化是不可逆的。 至少不会逆到正常， 对，会稍微可能你如果这个好好的治疗会减少一 点， 但是还是会有危险因子在。 对对对。 对，那刚我们前面也讲到了，就是说这个 B 肝的治疗，你要持续的使用药物嘛， 对， 你要吃几年不知道，一天一颗，然后吃几年不知道。 现在我们有两种状况、一个叫做E抗原阳性，我们刚刚有提到E抗原阳性的病友呢，他现在健保呢，如果我们真的是肝功能指数 GPT 呢高起来，特别超过两倍以上，或者是五倍以上，有不一样的情况呢，可以用药。那用药到什么时候呢？就E抗原转阴，从阳性变成阴性，之后再用一年，停药，这是一种情况。 所以是有停药可能的。 有停药可能。那么E抗原阴性的病友呢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假如升高到两倍的 GPT 的数值，就要开始追踪。然后隔三个月，在半年内至少有两次超过两倍。那么病毒呢超过2000国际单位，就可以开始用药。但这个就比较麻烦，是在欧洲就让你一直用，用到几乎是要很久很久，表面抗原测不到。这时候才停药。 是。 美国的话呢是没有到这么长，但台湾是因为我们健保呢额度还是有限，所以呢有2年到3年的限制。也就是说2年之内病毒呢至少有3次测不到，每隔半年。那这时候要停药。停药以后呢就每隔2个月左右平均追踪一次肝功能。假如都正常就不需要再服药。假如万一不幸又高起来，病毒又出现，就要再服药。那过去曾经有限制一生什么2次啦几次，现在是不限次数。而对病友来说他就很困扰，是我停药又要高起来又再服药，那为什么不让我继续用药？这个是目前我们还在努力跟健保署呢沟通的地方。但是确实是经济的考量是蛮重要的。 不过呢这个有状况我们就持续的这个治疗、 对对对， 那它是有机会可以停药的。 对。 好，继续我们来接听江先生的电话。江先生您好。 你好，两位好。 你好。 请教医师齁。我以前那个捐血齁。 对。 就是有 B 肝齁。但最近几次检查齁。C 肝跟 B 肝都没了 齁。 那可以再捐血吗？ 所以这样子齁。我们现在在捐血也越来越进步，我们除了 B 肝的表面抗原之外，还会验有没有病毒。因为表面抗原阴性不代表绝对没有病毒，所以呢现在多了一个比较高科技的检验，叫做 B 型肝炎病毒量的检测。所以呢表面抗原消失，假如病毒也测不到，大概有可能会这个血可以用来输给别人。好，那假如过去确实啦齁，确实是至少半年或一年以上，然后至少抽过2次有表面抗原阳性，也就所谓的慢性感染者或带源者，我们还是建议即使现在表面抗原测不到了，基本上还是一个带源。所以虽然我们不管是表面抗原还是病毒测不到，我们还是不建议捐血。 这样子哦，照这情况，这个台湾有这么多的代源者， 是 那这个我们的捐血啊，捐血能够用的量大概几%呀？ 哦，应该还是蛮多的， 还是蛮多的 、嗯、 是 只是说要估计多少要看捐血中心 他们的统计 是怎么样。 是，好，继续我们来接听谢先生的电话。谢先生您好。 哎，你好。不好意思，因为我本身以前有吸肝，后来我有做干扰素，那没有打完，后来我把剩下的我要医师送给比较 需要 艰苦的人家，对，那后来我去检测竟然没有了。 嗯，恭喜你。 所以我不知道，因为后来我跟医师开玩笑，我在怀疑是不是你们仪器坏掉。他说你这样讲我没有办法 回答。 有可能，他说有可能。后来我们又做了所谓几倍放大，是不是多少层次放大之后，他说哎，病毒都没有了。那这样的情形他有不可能再重新复发吗，或者怎么样？ 复发的几率大概是很少，但是有可能再感染。因为我们即使不管打干扰素或者是用现在的口服药物根除了病毒，不代表我们有抵抗力，没有产生保护性的抗体，所以还是有再感染的几率。但是呢，只要不是高感染的风险的族群，高感染风险族群就是常常打针啊，或者是有一些性行为等等的话，一般民众应该是还好，再感染的几率不高。 哼哼，所以这个 C 肝的原本的 C 肝病毒的人啊，有罹患这样子的人，他们已经这个 根除了 之后， 还可能再感染 ， 对对对， 所以也是要不断的持续追踪， 还要注意，对， 哼哼，所以像谢先生的情况，他现在已经 应该没问题了， 都没问题，但是他还是要持续追踪治疗。 我们建议还是定期追踪，比较放心。 是，好，听众朋友呢，如果有任何关于肝脏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杨培宁教授的话，欢迎 call in 进来。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02-8369-3398 02-8369-3398。那刚我也问了这个教授啊，其实大部分的人哦，跟我一样，对于 B 肝和 C 肝到底是什么不太清楚。那刚刚这个节目一开始，教授也跟我们稍微解释了一下哈，这个 C 肝是这个细胞质嘛，对不对？ B 肝不但进入细胞质， 还会进入 到 细胞核。C 肝就只是在细胞质，所以比较容易哈，我们 把它根除掉。对， 但是呢，那它的传染途径，像 B 肝是就血液， 其实两个都一样 ，呵呵， 只是说这个 C 肝虽然我们知道是血液或体液， 对， 可是得到 C 肝的病友，至少有一半他根本就想不出他怎么得到 的，他也没有输血，也没有做血液透析，也没有常常打针，也没有这些性行为等等，那可是就得到了，所以这个是蛮严重的一个流行病学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有了这些口服的药物，可以把病人体内的C 肝病毒根除，也就是一种预防，因为就把传染源减少了， 阻绝了， 对对对。 好，继续我们来接听王太太的电话。王太太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我是中型的那个脂肪肝哈。 对。 请问一下，我们会不会严重的话，会不会变成肝癌？ 有机会。所以如果是脂肪肝，让它一直持续存在，特别是中等度以上或者重度，那么它可能变成脂肪肝炎发炎，然后慢慢有纤维化到硬化，那到了纤维化硬化就有机会得到肝癌。 那所以这时候我请教这个教授咯，那我们健康检查里面啊，那些肝指数啊， GDP GOT 对，那些指数如果呈现红色，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所以若肝功能异常， GOT GPT 高于正常数值的上限，原因很多，在台湾当然第一个想到的是病毒， 对， 第二个就是肥胖脂肪肝， 对， 第三个是药物造成的肝脏的负担等等，所以脂肪肝呢，在我们 B 肝 C 肝如果控制治愈以后越来越少的时候，那么再来脂肪肝就会浮出台面，将来的这个肝病可能非酒精性脂肪肝是会越来越重要。那脂肪肝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喝酒，一个是不是喝酒，是营养过剩 肥胖嘛， 肥胖，所以我们相信未来非酒精性的脂肪肝 会越来越， 因为大家吃太好了， 越要注意，对，尤其从年轻就有的人就脂肪肝了。 嗯，对，有些人哎，可能这个身材也是瘦瘦的， 哎， 但是这个脂肪肝的问题哎，挺严重的。 其实大部分还是跟肥胖有关系， 肥胖有关系， 跟体重成正比。 哦、 那少数体重没有那么厉害。但是还是有脂肪肝，有时候是跟遗传因素有关系。 嗯哼， 即使有遗传因素呢，我们还是认为可以借由这个饮食跟运动来减少它脂肪肝发生的几率跟它的严重度。 嗯哼，所以基本上如果有脂肪肝的问题，你把体重减轻下来， 对， 它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对，我举一个数据哈、嗯，我们脂肪肝病可以从单纯的脂肪肝到肝硬化， 嗯， 中间有经过肝炎或者纤维化的这几个阶段， 嗯， 如果是在单纯的脂肪肝的时候能够减少体重 10%， 比如说你本来70公斤减轻7到8公斤， 嗯， 就可以脂肪肝完全消失、哦、 是。 那、啊、如果你进入到肝炎或纤维化的时候，大概减轻1/10还不够， 嗯哼， 可能要减轻20%， 嗯， 甚至还没有办法把原来的问题解决。 嗯， 所以我们建议呢，一旦发现有脂肪肝就要开始注意自己的饮食跟运动。 是，好，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那我们要先稍微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回来呢，我们会继续开放 call in。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肝脏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杨培明教授，也欢迎您 call in 进来，我们稍后回来咯。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名医昂课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的执行长杨培明教授。听众朋友呢，如果有任何关于 B 型肝炎治疗或者是任何肝脏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杨教授，欢迎 call in 进来。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02-8369-3398， 02-8369-3398。那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要是这个 B 型肝炎的治疗嘛，但是呢，哎，大家都知道现在小朋友都会接种这个 B 肝疫苗。那之前也曾经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这个就算我打了， 嗯， 是打了 B 肝疫苗，它的这个抵抗力，这叫什么抗原吗？ 抗体。 抗体会慢慢的减低。 对。 所以有些人可能需要补打，要追加。 对。 有这个必要吗？ 这个议题呢， 嗯， 即使是学者专家也有不同的意见。 嗯。 因为我们人体呢，对于这个病毒进入到人体以后产生这个抗体， 嗯， 就表示我们的免疫细胞叫做 B,AB 的 B,、 嗯， B 细胞呢有了一个记忆。所以呢这个记忆呢几乎是一辈子都存在，只要身体健康的话， 嗯， 所以一旦有病毒在入侵，它很快就产生抗体。 嗯， 可是我们唯一担心的是，如果说大量病毒入侵，可能它来不及产生足够的抗体来对抗，所以在这样的考虑之下，有些学者专家是认为应该到了十几岁以后， 嗯， 可能要补打，让我们抽血检验这个抗体的那个浓度可以回升到某一个程度，啊，有一些是认为无所谓，应该是不需要， 哎，所以 我们建议是，如果常常接触到 B 肝的病友的职业， 嗯， 可能打是比较放心， 就是高危险群， 对对对， 哦，你就最好补打一剂会比较放心。 对对， 好，我们来接听线上这个姚先生的电话。姚先您好。 喂，你好，两位好。 你好。 请问一下，那我帮我老婆问了啦， 啊， 那他之前有那个验那个出到你们基金这些去验血， 是 之前的哈，那有到时候说肝炎表面抗体，他好像有得到了 B 肝嘛，啊，所以现在已经好了，有抗体了。 对。 啊，结果最近在检查，也是到基金会检查说，那10月21号检查，他说肝脏有肿瘤了。 哦。 嗯。 啊，那后续要怎么样做？ 好。肝脏有肿瘤在超音波检查齁，是蛮常见的在台湾。那我在台湾我们超音波检查有肝肿瘤，大部分可能是良性的肿瘤， 嗯， 也就最常见是血管瘤， 嗯， 所以呢肝脏有被发现肿瘤不用惊慌，找医师我们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做电脑断层等等，或者抽血验这个肿瘤标记， 嗯， 看看这样子就可以厘清我们的肿瘤是什么样性质的肿瘤， 嗯哼， 所以不必担心， 嗯， 我们最重要的是赶快找医师， 嗯，所以 刚刚这个教授提到啦，如果这个超音波检查会有肿瘤，这是挺常见的， 挺常见， 但是都良性居多， 良性居多， 但是就是要持这个进一步的去看看到底它是什么样的这个种性质的肿瘤。所以现在如果要进一步这个了解我这个肿瘤的性质的话，需要切片吗？还是我只要抽个血就 OK 了呢？ 现在大部分是靠影像， 影像， 影像，比如说做电脑断层啊，再不得已做核磁共振等等，啊，大部分可以靠影像来判断。 是，所以也就是这个影像的准确度是挺高的 了， 所以大家 都公认。 所以如果一旦检查出来哦，像这个刚刚这个教授有提到了，有可能大部分都是良性的，有可能是血管瘤， 对， 它进一步的治疗有需要开刀或是怎么样吗？ 绝大多数是不需要， 不需要， 即使很大也不需要。 嗯哼， 只有少数例外，可能有时候不得已要开刀。 嗯， 所以血管瘤我们现在的建议是，大概每半年到一年。追踪一次超音波检查就可以了， 连吃药都不用， 连吃药都不用。那么血管瘤是不是绝对不会变大？有十分之一的机会可能会变大，但速度很慢，而且到一个程度它就会停下来了。所以应该是只要包括电脑断层、核磁共振认为是血管瘤，应该是不用担心。 所以这个姚先生呢，这赶快带老婆去这个进一步的检查，但是就不用担心，可能只是小事情，连吃药都不用的。 对对对。 好，继续我们来接听陈小姐的电话。陈小姐您好。 喂，你好，主持人医师啊。 喂，你好。 我刚听到说什么要在还要再过了十几年要补一针，因为我是三十几岁的时候，我之前是在医院上班，所以我们员工就是有全面做检查。那检查出来我是我是那个阴性的，所以那时候要做再补那个，后来隔了一年又打了一针，就变成有抗体。 对， 那我要一转眼过去，我已经快六十岁了，我需要再补这个再打一针吗？谢谢。 这个问题也是没有绝对啦齁。如果你现在过的生活很单纯，没有在常常接触到 B 肝的病友，打不打其实是不是很重要。 是。 但是能够去检验看看血液里面 B 肝的抗体，表面抗体是不是还有，总是比较放心。那这个检验也是差不多抽血超花300块台币。 是 就可以了。 是，所以就陈小姐她本身是原本就是医护人员嘛，对于这部分的问题就会比较注意，比较关心，所以呢也是这个定期的健康检查，然后去抽血看看一下自己的这个状况，再决定是不是要补打，可能也不一定需要啦。好，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 call in 进来咯，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02-8369-3398。继续我们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好，那个 请说。 对，我最近就觉得那个怎么的，就是肝脏不太舒服啊，就是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说什么 GOT GPT 它能不能用一个比较那个通俗的名称来讲。 李先生，你说肝脏不舒服，你有特别哪边觉得不舒服吗？疲倦啦，或是这个眼白比较黄吗？有特别哪边感觉异状吗？ 哦，都还好。那个 右上腹有点不舒服，是这样。 就是我吃完饭之后我都想睡觉，那是不是肝脏有问题？ 那是正常啊。 每个人吃完饭都会想睡觉。 过高吗？还是还过低？ 没有。 是啊， 不一定。 对的，现在教授你好，教授你好，对对对。 好，所以 GOT GPT 齁已经是最简单的。你翻成中文齁还听不懂。 对，所以这个李先生，你就是这个每年呢健康检查齁，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肝指数齁。然后呢，对对对，如果你真的还有疑虑的话，你做一下抽血检查也就 OK 了齁，不需要太担心。那平常我们的这个肝脏保养方式，因为我们的时间剩下不多了齁，我们请这个教授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因为有台湾就很多人就是什么压力大呀，喜欢吃什么成药啦，然后头痛的时候吃药，然后药上面通常会跟你讲说，这个可能这个会对你肝脏有所影响。 对 对，所以是不是就不要吃它了？ 对，肝脏的保养只有八个字，正常作息，健康饮食， 这非常重要，但是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也很难做到哈。 所以就不要吃太多不必要的东西。 好，我们时间剩下一分钟，我们很快的问一下这个线上还有位徐小姐，徐小姐来。 请问一下，我的小孩子啊，出生的时候都有打鼻肝疫苗，但是他现在国中之后，他竟然还是鼻肝带源。那我自己也是鼻肝带源，那小孩子这样子。有没有其他就是以后就是一辈子鼻肝带源的吗？ 理论上是这样子，不过现在因为可以用的药物很多，所以我们建议就找医师追踪就可以了，不用太担心。 是，好，所以这妈妈呢不用太担心，因为现在医药非常进步啦，就像说我们这个一刚开始教授也讲了，鼻肝的这个口服药呢可能在十年甚至更短五年就会问世了，大家呢 根除 鼻肝病毒，所以呢就算你有鼻肝未来可能都有办法解决的。 对， 好，今天呢非常谢谢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的执行长杨培明教授来到节目当中。那我们要爱惜我们自己的身体啦，也爱护我们的肝，所以教授那八个字我们再重复一次， 正常作息健康饮食， 正常作息健康饮食，谢谢。来